哎，啊，在那时候有这么句口头语， 哪句？ 到南市三门馆逛一逛，除了吃喝就是当。 这还是那么一句老话。 你花几个大子买个窝头吃是实在的，刨出这个全上当。 真是。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哎， 害人的地方， 鬼地方 啊！明娼暗赌，大烟馆，白面馆， 什么都有。 要在30年代那个时候，在冬仨月，就这个天气，哪天街上冻死个十个八个的？ 您那么一说，我听都惨得慌。 跟那个垃圾车就往啊沟里倒。 实际是这样， 明的赌博，就是赌博场啊。 哎， 您到那儿耍钱去，九死一生。 哦， 你呀，他那地方害人呢， 活不了。 押宝啊，掷骰子，九赌无胜家嘛。 对， 说不到赌博场，在家里头， 家里耍耍， 这叫赌窝子。 哦， 这个名字叫暗赌。 嗯， 有推牌九，有打 pass， 有打麻将牌，尤其这个推牌九，这个叫明火耍。 怎么个明火耍呢？ 两张牌就赌输赢，一翻两瞪眼，有多少钱输多少钱， 真是个明火耍。 说文明一点了，在那儿打八圈牌，这坐那儿稳稳当当的。 多好啊！ 不文明 哦， 最品人格， 打牌。 嗯，138张牌。 嗯， 还有多少嘴儿？ 都有什么嘴儿啊？ 费脑筋呐！ 啊。 这个嘴儿就为多赢钱的。 您给说说都什么嘴儿？ 却不吃啊，门前清啊，平胡断腰啊，连六八张啊，砍单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胖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捉五魁啊，一条龙，口罩滴了带混子。 您听听，这是多少嘴儿吧？哦，就是为赢钱。不过我还得跟你打听打听。 哦，不懂。 哎，有的嘴儿我还真不明白。这个捉五魁是怎么回事？ 46万胡他，这叫捉五魁。 胡那个五万。 对。 哦，这个什么呢？ 扣渣。 扣渣亮渣呢？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都有扣几亮几啊？ 抓起这四张牌来。 嗯， 看看完了，拿脑子记住，把它扣在那儿。 你看 就不许看了。 哦， 多怎亮牌呢？多怎糊了，多怎亮。 哦，得费脑子， 这就为多赢钱的。 嗯，都有扣几亮几？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 哎， 扣五亮八。 对，文清先打住，一共13张牌，再扣5张亮8张，手里光眼子，那还来什么劲儿啊？哎，什么都没有了。 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对，那你说他干什么呢？没用上。哦，这个自摸滴溜呢？ 这也为多赢钱的。 哦， 这牌摸来要是糊了，不许往桌上摔， 这一摔 不加钱了。 哦，嘴儿没了。 怎么叫滴溜呢？ 嗯， 拿这牌拿手这么一趟，眼神一转， 嗯 啊，滴溜糊了。 哦， 这是摸的好的。 摸的不好的呢？ 麻烦喽。 嗯， 四家打牌，冲三家使眼神，浑身进满疙瘩胳膊这儿了。 是啊， 五官烂挪位 啊。哦， 你就别吓唬人家了。 嗯， 他还吓唬人家，兄弟哥哥们， 呵， 这把耍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也不至于啊， 呼一把是一把的。 嗯， 就这劲儿。哎呀，行，有瘾。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秋黄瓜晚了啊。 怎么 再来来 再摸摸？ 他就这么一来，一使身段，再来来，那三家也有听了，害怕。 是啊。 怎么样？ 都像这样。 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这个 瞧这劲费的。 过去要有打牌的 啊， 我上那儿串门去了，我在后边这么一站 啊， 10分钟我就看出谁输谁赢了。 不，这不算你有能耐，我也能看得出来。 怎么呢？ 当然了，谁那钱多谁就赢，谁那钱少谁就输。哦，这有什么呀？ 你是以钱为目标。 哎， 我不是。 您是？ 我看他脸上。 哦，看他气色。

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黄河！ 不让我唱他朗诵， 这是对子的上联。 听我的下联， 你说： 小城春秋，杜鹃声声，祖国啊，母亲。 他也朗诵上了， 我也抒发一下吧。 行了，我是义侠佐罗， 我是枪手哈特。 义侠佐罗发出永不消失的电波，像数十万火急。 枪手哈特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开枪为他送行。 往哪打你这？ 说 啊，我是基督山伯爵。 我是少林寺弟子。 基督山伯爵爆炸塔桑德拉大桥。 少林寺弟子奇袭相思女子客店。 哎呀，基督山伯爵爆炸塔桑德拉大桥，救出了孔雀公主。 少林寺弟子奇袭相思女子客店，放跑了 谁？ 骆驼祥子。 哎呀， 说 我是王老虎抢亲。 我是李二嫂改嫁。 王老虎抢亲要娶大海的女儿， 李二嫂改嫁嫁给了神秘的大佛 啊。你听我这绝对。 你还有绝对？ 当然了。 什么叫绝对？ 有上联没下联。 俗话说得好，天下无语不成双，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那你听着， 说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德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让你这开故事会呢？ 对，绝对 绝 上联， 就这是绝对。 那当然， 上联，听我这下联，张嘴就来。 你说， 你再说一遍。 嗯，没听清啊。 你说的那么快，大家也没听清楚 啊。 你再说一遍，我准对得上来。 再说三遍你也对不上来。 你说呀。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哎，我这下联有了。 你说， 残花姑娘，蜻蜓姑娘，上海姑娘，戏子姑娘，金刚山姑娘，端盘子的姑娘，不当演员的姑娘，这全是 啊 嫁不出去的姑娘。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巧对影名。李国盛专注欣赏 NBA 精彩赛事之余，也在思索 NBA 比赛层面下更深奥的东西。他认为啊， NBA 球员那种良好的心态，在场上为了胜利而全力拼搏，而又不因为一场比赛的失利而懊恼，更像是一种艺术的创造，给人一种既激烈精彩又和谐优美的感觉。因此看 NBA 实际上就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不过李国盛也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一直没有机会亲临赛场观战，希望有一天能够身临其境感受一下 NBA 赛场火热的气氛。好了，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下次会喊出雨，山头曾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人在东方升起。